好，欢迎翻到嚟 Octa Channel。今个礼拜啊，讲一啲比较有学术味道嘅题目啦。 即系咩啫？ 即系咩啊？好简 好多嘢学术嘅。 究竟点解分析一下就系点解日本人唔中意玩美国游戏？嗱，介绍一下先，我系杰特， 我系福田啊， 啊小直啊， 冇错。 嗱，啱啱好喺录音呢一刻啦。就Call of Duty 日版出咗唔知唔記得咗佢嗰個最新嗰個咩名啦，總之就出咗 Ghost 啊 ，Ghost 啊出咗版啦，結果首週賣咗2500隻好似。 你講咩版先？ 好似唔記得咗啦，我即係總之就賣好少嘅，我所知道。 唔會咁少啊？你係咪講緊係咪？ 唔係，所以我都係 睇。你係咪睇咗360版啊？ 唔知啦，總咁就算啦，因為我一下我唔知係 review 版 嘅 死啦。 通常 Call of Duty 喺日本都賣到六位數嘅，若 PS3 版。 六位数 卖到六位数噶， 六位数即系十万到啦。 系啊系啊 ，OK 嘅。 OK 啊，咁可能我睇错咗啦，唔好意思啦。咁其实但问题就系，如果以 Call of Duty 呢个牌子喺美国卖，美国系基本上系千万嘅喎，应该冇记错。 近呢几集 keep 住几百万， 系千几万至二千万以上咯。 即系完全系嗱，我所知道咧，GTA 最红，呢第四集即系喺美国已经卖到爸爸声嗰时咧， 未到二千万，千几万啫，两个版本加埋。 在美國 GTA 啦，我 記得第四代嘛， 第四代咧喺日本，我記得好像都是幾廿萬啫， 幾好噶咯， 幾好噶啦，以即 係但問題外國 game 嚟講， 係以外國 game， 但問題就係以當以 Capcom 代理已經係攻得幾行一隻，因為全世界大熱嚟講，在日本竟然都過唔到50万，咁三四十萬， 30至50到啦，即係又過唔到50，但係 30万。 但你為作為一隻 import 嘅遊戲，你係做咗 localize 同埋做發行宣傳，即係其實對於即以日本發行商嚟講係零，算係零開發成本㗎啦。咁淨執30至50万， 咁都有授權金㗎嘛？ 唔係，佢哋個合作比較即係特別，我即係唔方便就講得咁 detail。總之就係話，因為其實 Capcom 同埋Rockstar 係即係合作咗好多年啦，關係好好，所以咧基本上隻 game 都係一定會俾你發。咁錢嗰方面講真就即係有限數啦。咁但係你對於一隻 game， 即係你嚟先頭先講嘅授權金問題，我諗授權金點樣多都。唔會多得過話你要， 當然啦，一定係平過你要你開發。如果唔係，我自己開發過。 因為你一隻你自己開發嘅 game 會有風險噶嘛。但你話 GTA 咁大品牌，你需要都有30万嘅話咧，其實真係執豆咯。 應該咁講，如果以代理商 Capcom 同埋 Rockstar 嚟講咧，係依筆咧係絕對賺翻嘅，因為絕對冇蝕本，因為始終你代理同埋做本地化日文啫嘛，都係 有限錢咯。 但係以一個即係你話你全球銷量一個大，即係去到叫做社會現象級數嚟講，喺日本只係一般幾好賣遊戲啦。其實係有少少，我覺得會係幾我又唔想話係失敗，但係叫唔係太好咯表現。 同佢名氣或者個作品質素唔相符咯，咁講啦。 所以唔出乎唔好講啦，因為我冇乜點。 就係講緊，唔係啊，就係講緊隻 game 咁好賣， 即 係 你預期會好賣 咁出色嘅 game， 但係你嚟到日本之後就只係好普通嘅銷量，係講緊係呢樣嘢啫，佢個落差咁算啫。 係呢樣嘢其實係幾有意思啊！嗱，我哋去咗幾好多年嘅 TGS 都知啦，最初Xbox 登陸日本嗰時，Microsoft Japan 係做好足宣傳嘅，係谷得好緊要嘅。去到今年都仲有，但相对嚟讲就真係叫做冇咗嗰时嗰种气势呀。 要讲返清楚先。去年呢 Microsoft 就冇摆，因为去年冇嘢。今年焗摆，因为今年美国嗰边出咗新机嘛，同埋预会又出年会出日本会出 Xbox One 嘛。咁你冇得唔摆啦。咁但係你话今年嘅 booth 呢，如果你又比起3、4年前佢哋做大 Kinect 嗰时嚟讲呢，係细咗啲啲。但其實都好過冇，因為你諗下啦，如果你要喺呢一個地方找渣嘅話咧，咁 K 廠咪仲衰，擺都唔擺。 即係普遍縮皮，因為你要明白做個大方向嘅就係間間廠啊縮緊皮啊嘛。 縮越緊要咯，變咗。不過呢個就係另一個話題啦。嗱，日本我所知咧最近一次叫即係縮皮就係好似 Big Camera 定係三菱電機，即係上我就阿 B 啊。就是抽起所有的Xbox 的 corner， 因為我所知即使 停了個 corner 不買 Xbox 的有關產品， 是沒有宣傳用的，你走過去跟他買他有， 但問題就是沒有以前因為 即抽起了一些demo 台啊、試玩台嗰啲咩啦， 全出係啦， 嗰啲類似 POP 嗰啲冇曬， 係啦，因為我所知2006年、2007年我在日本嗰時咧我玩 Xbox 的唯一的經驗就是在約多巴士的試玩台。 即係啲好簡單啫。你諗下佢喺日本嘅銷量有幾高，有幾多？佢個成本即係點講啊？哦，即係你係冇錯，你可能 Microsoft 有貼錢俾我去做去搞 Connor 造成，但係咁我啲位置都好寶貴噶嘛，我間鋪頭啲位置都好寶貴。 即係唔一定做你生意咯。 係啊，我去攞去買一件真係唔多買得嘅嘢，而且仲有一樣啊 ，Xbox 大部分情況咧，就算真係買得出，都係唔使推廣嘅。即要買的人咧就識買 啦。其實我諗一部零五年出的遊戲機，即日本是零六年頭啦，到而家真係要買的都買了，其實即係唔會再有三。 唔係，佢諗你要三逢要買新機的嘛。 嗱，依家佢三逢講，而家嚟講咧，即如果我諗應該是一兩年買，可能是買後期啲嘅機或者係薄機咧， 可能 已經冇咗三逢機嘅問題啦。 比較少，我而家一部都用咗三年幾咯。都冇事。 嗱，我而家喺網上揾到資料咧，就VG Charts 咁就刊登咗日本方面咧，淨係講日本。咁Xbox 360咧就150万部，繼而 PS 3咧就960万部。 唔係你唔應該咁樣比嘅，你其實應該用 Xbox 360同上一代 Xbox 嚟比嘅。 因為 Xbox 哇， 咁佢由零開始出發。 咁咪真係差啲嘢。 唔係，仲有問題就係、是、其實兩部機啊，360又好 ，PS 3都好啦，出咗咁耐咧，主要大部分都不是新客嚟噶，都是啲上一部機壞咗，懶得整或者唔好意思唔想整之如此類，咁啊整部新嘅，通咁樣嘅回流客係比較多嘅。 即係可能話85万入邊，可能即係大膽啲講，可能有一成咧係翻買人咯。 一成啊， 兩成 啊， 你咁保守，我覺得你係好保守。我諗150万最少50万係回流嘅。 即係有前同事喺裏面做，但我都係好難，好唔開講啦。揞住良心講嘢，喺日本咧。Xbox 嗰、那個基本先咁講，日本真係會長玩 Xbox 嘅人，即係主力以 Xbox 作為佢嘅主力遊戲機嘅話，我諗大約係300万到嘅啫。 咁多， 300万到啦， 有你買 Call of Duty 都買咗300万啦。 係啊，即係 Call of Duty 應該講300万入邊咧，未必係 control 300万都會好煲嘅人，可能實際上。一半 哦，你話你買完隻 game 就放喺度喎， 可能玩可有啲可能 咁，你唔係淨係玩 Call of Duty 就 Idol Master 啊嘛，雖然可能去咗 PS 3啦。 去咗啦，冇咗，翻唔到轉頭啦，而家。 即係我所知道，聲優界已經係出咗名多game 友嘅，咁聲優界入面得一個人係有 Xbox 360嗰個叫直田佳奈。 呢個事實嚟㗎，喺日本咧，你玩你有360咧，其實基本上係一個 Core Pillar 嘅代表。 即係 Core 仲要係上面嗰陣嗰啲係。 你唔係玩到癲，即係點啲人係啲成個遊戲狂咁嘅程度咧，係唔會搞， 即 係 咁講啦。 嗱， 你話可能用 V 或者用 P 3嚟計咧，可能。一般人或者係都中意打機嘅人都會買，因為你唔係淨玩一兩隻 game 啊。啲潮潮都會玩啦。 我諗買得 P 三，買得360嘅人有一個例子，即係應該有兩件事咧，係令到出機潮。第一件事咧就係 Idol Master 啦，第二件事就係 Tales 啦，跟住兩件事，尤其是 Tales 咧，俾人插個反台，即係 Tales 就係話啦，出一次喺360，再出一次喺GameCube 後尾都翻轉頭咗去呢個 PS 家族嘅，即係講真，為咗去而買機啊，真係慘啦！ 咁冇計啊，大佬你真係實在太低個銷量。 其實機戰都係 嘅，唔緊要。相對嚟講，VU 比較好啲嘅，因為佢淨為咗佢買嘅 game 會比較多啲，相對比較。 喺日本嘅狀況，佢有個好慘嘅狀況就係、是就算有佢有出 game 出啲似樣唔錯嘅 game 啊， 即係你講360 係都會有 PS 3版。 冇法啦，跨平 咁我做乜要買你部機咧？ 因為廠商嘅現實嚟嘅呢個。 嗱，呢個咧就係當初Microsoft 好全力去揾日本廠去幫佢開發 game 嘅。 最初起碼我最初佢自己用好多錢去揾黎華，又揾包國信幫佢做 Blue Dragon 啊，同埋呢個 Lost Odyssey 嗰時，應該係2006、2007年咁上下，即係我哋 2007年啱啱出 最初期嗰時， 嗰時最主 落好多力，但係發覺原來咧。是落錯力喎，發覺 係。反而唔夠一部無心插柳嘅 Idol Master 多咯，即係佢係慘到咁嘅地步。 或者咁講啦，我嘅理解就係、是，Microsoft 希望嗰啲人幫我出啲日本遊戲，而嗰啲人就諗住出啲美國遊戲，結果就變成咗咩咧？大家要求 兩頭唔同 喎。喂，人嘅要求唔同啊！即係我就係我要娶個日本老婆，佢希望嫁個鬼佬老公，結果 嗱就係呢樣嘢啦。你覺得 錯點？啱啊，錯點喺呢度。 即係佢嗰 即係大家都會錯意咯， 即 係 我可以 嚇。即係我比較近個動畫啲嘅例子就係黃金兵同。 係啊，我都係咁講，我都覺得係。 阿小欣想要件金髮羅，點知 金髮羅係日本 點知阿利斯就整個日本人。 冇錯。 即係你要求唔同，因為佢啲廠咧其實希望就打入美國市場，因為諗下，哇大佬 cost 2000万啊！嗱， 唔好講咁遠，你講太遠啦。 当Xbox 360喺日本重工嗰阵时，即系开始嗰啲南龙啊 Lost Odyssey 计划嗰阵咧 ，Call of Duty 咧系未大爆嘅，你搞翻清楚一件事。 咪仲有 Hard Halo 嗰啲啊嘛，即系佢当时应该咁讲。 唔关啲 game 事，其实睇主机数就知啦，好简单。嗰阵时日本烧咗几多部？美国烧咗几多部？你做厂，你系咪真系咁望居同佢开日本市场？ 即系 开翻牛先。 日本厂都希望，举个例就话，即系梦想啲就话咧，我做只 game。当然因为如果日本出嚟应酬你 Microsoft 嘅日本嗰个市部啦，其实我最大嘅目标就係希望隻 game 可以卖到欧美，即係因为你嗰阵可能同一隻 game， 你想去諗 可以用佢个 level 去消返 喺日本卖到10万隻、算啦，即係可能叫做蚀少少，如果外国卖到50万隻其实已经有赚，但原来发觉最尾呢样嘢係从来都冇发生过嘅。 Capcom 都好似失败咗最尾最终，同埋即係玩成嗰啲。 咪嗰啲后话啦，即係总之就係话大部分嘅人想喺呢一個鋪度揾錢咧， 理想同現實，理想同現實嘅差距咯。 即係唔係間間係 Namco 可以出到只 Idol Master 出嚟嘅？ 喂，佢都係撞財， 好撞財，我都試過。 撞棍嘅 Idol Master 係有少少幸運，真係唔係少少，係幾大幸運成分。冇人諗過會咁掂。 總之就係個結果就係冇人會特冇一個人係會真係好專心特登去做一件日本 Xbox 用嘅 software， 就 結撲咗咯。即係舉個例，阿板江本一希即係前 Capcom 大佬咧，去開咗 Game Republic 嗰時咧，就撐呢個 Xbox 啦，就出咗一隻叫做小丸子定唔知乜嘢嗰啲，即係嗰啲 party game， 係 撲成咗之後咧，跟住即係公司都埋啦， 完全係打錯、okay. 打錯方向啦。Xbox 係專點啊？事實上就係你僅有嘅支持上就係最 core 玩家，你玩啲最點講啊？最 live user 嘅 最家庭， 梗係冇人玩，完全係打錯嘢啫。 錯用神係 Xbox 應該咁講，就係佢對日本Microsoft Japan 對日本玩家嗰個口味咧，同埋佢對市場應該咁講，就係佢對玩家同埋對遊戲廠嗰個掌握其實有問題。 唔應該咁講，你作為一個硬件商，如果我開始目標就話，我淨係諗住吸曬啲硬即係 core user 嚟咧，其實你部機最尾嘅結果就會係世家實攤咯。 係， 即 係小眾嘅表 係。如果我係 Microsoft， 我要喺日本插旗，我就算唔係贏都好，我唔係做 SS， 做 SS 係冇意思嘅對 Microsoft 嚟講。但係問題就話，但係調翻件事嚟講咧，如果你做到 SS 嘅話咧，你仲有下一步去諗。但如果連 SS 嗰樣嘢都唔去諗， 你要企穩陣腳先咯。 即係開波，我想我當買一部 PS2， 呢件嘢即係滔滔不絕啦。 即係情況就係、是。日本嗱 ，Xbox 咧，佢遊戲咧係好多好遊戲，真嘅。但係 但係 佢遊戲 係咯，唔係好遊戲，唔係一個就係好遊戲。我唔係以我嘅自己標準，我標準我中意同好遊戲兩樣嘢嚟 噶。我嘅意思係就佢真係好，即係大家會玩嘅嘢咧，通常都為免同搭沉船，唔係係搭你件沉咗嘅船。 係啊， 而走咗去又出翻 PS3 版，咁你卡薩琳 啊，即係當你一次。两次之后咧，即系唔系，其实嗰啲唔系背叛，因为你做即系睇翻， 系理所当然 咁。厂商角度嚟讲，即系买多重保险啫。其实 你咁厂商冇必要啊，为咗对玩家嘅 loyalty 而真 系系啊， 自己 超买钱。 我觉得系 Microsoft 咧，点话抌肯抌钱又唔抌晒咯。我老实讲，我同你签张约，你同我开呢只 game， 你 N 年内你唔准跳过对面。 系。 咁其實你去到咁絕，反正你一定有資金鏈攜㗎啦。你唔做到咁絕，你唔肯做到咁絕，咪變成咁嘅款咯。 即係我要插翻題外話先，要做到呢啲事咧，唔係冇係有，即係費事開題目啦，唔好講邊隻 game 啦。但係咧，牽涉到嘅錢實在太多。我諗以 Michael 以360嚟講，即係以日本市場嚟講咧，咁耐以嚟做到呢樣嘢係唔多過五隻 game 嘅。咁你話啦， 即係佢能夠犧牲呢樣嘢，即係大家平分都好，我分到少少，我分到一部分羹，到現 我想問啦，你有咩？叫咩？選擇嘅叫 criteria， 佢決定我要供呢個 game， 我會買呢個 game， 即係我買呢個 game， 我都要有理由㗎，因為你唔可能隻隻 game 都買㗎。即係舉個例，佢可能買咗呢個 game， 佢就冇買到 Idol Master。 係啊，犧牲咗你只啦。 點知原來發覺咧，佢冇買到 Idol Master 咧 ，Idol Master 自己會 run 到出嚟喎。佢諗住可能自己去嗱，即係揾馬可博信用頭先嘅例子啦，去做藍龍，諗住一隻打造一隻Xbox 嘅 DQ。 DQ 係。發覺原來咧玩 DQ 嘅人係唔會去玩 Xbox 嘅，即係其實變咗就係頭先嘅問題就話。我谂唔系资源错配咧，系佢高估咗自己部机吸纳即系 Light User 嘅能力咯。 因为 Light User 本身嗱，头先我一开头都讲啦，日本咧嗱，我非正式统计，纯粹我断估啊，真系嘅 Heavy User， 即系 Xbox 都即系三部机齐晒嘅咧，十零万到 Heavy User， 二十万都唔会过二十万嘅。 即系呢个年头应该系嘅， 我觉得有接近30万。 乐观啦，如果系一般中度 User， 即系净有 PS3。主要玩機咧就50至60万咗。 你咁講，買得 買得360嘅 一定有 PS3。 唔係560同埋我淨係 PS3。 你買得360嘅我唔信佢屋企冇 PS3。 咁正如果淨係有 PS3, 大約係中度 user 啦，即係只係我哋呢批啦，就560,000到。 100萬之內啦。 100萬以內啦，保守60萬到，樂觀100萬，但都我都唔夠啊，而家啲 game 好少過100萬。 冇啊。 冇啊。 咪得兩隻 FF13 囉。60萬 嘅。FF13 唔係打中 user 㗎嘛。 而輕而拉 user 呢就真係可以去，我諗大約200萬以下啦，拉 user。至於淨係買隻 game 嚟玩 Monhunt 嗰啲，我嚴格講佢唔係拉，係拉 user 以下嘅。即係純粹叫 Monhunt user。咁咧就真係可以400萬啦。 咁你動物之心嗰啲或者托馬多之賽咧，成日死㗎。 嗰啲係叫，我即係嗰啲叫做一般大眾啦，已經係唔係 user， 因為佢哋可能真 係 叫做咩啊？ 唔係話連拉 user 都唔算咯，就係、是、普通人咯。 普通人咯，普通人就有400萬啦。即係例如話有 DQ 買，有 FF 買，有 Monhunt 買，有 Monhunt 都未變啊。係 啊，應該係 Beyond Monhunt 嗰啲嚟㗎。 動物之心買。 嗱 ，V3 都有耐啊，系玩嗰种先，嗰种嗰种系真系玩啲，即系话我哋传统上唔会当佢系游戏添啊，甚至 系啊， 系 即 系 唔 系 游 戏 嗰啲嗰类软件咯。 即情况出现咗就系、是， 嗯， 乜 Microsoft 本来佢部机喺外国人甚至我哋眼中咧，系部真系叫 heavy user 主机嚟嘅。喺、外国咧，我就唔签计 heavy user 有2,000,000，但系一般 heavy user 嘅 唔系唔同噶。 你嗱应该咁讲，算 Call 啲或者系 GTA 卖到2,000,000。唔代表2,000,000都係 heavy user 嚟， 係啊， 外國都好多人好似我哋咁買 game 翻嚟，可能玩下 玩兩下，跟住走就丟埋 啦。喂，同你講，喂唔係喎，喂，阿迪特，喂，出咗嗰啲code喎，買翻嚟即係玩兩鋪，好多啲咁嘅人咧， 或者趁下熱鬧喎，我都 其實 即係因為歐美同日本係啱啱調翻轉，喺歐美調翻轉就係玩買 PS3 嘅人先係多 heavy user， 即係佢嘅情況調轉啫。 啊，真係，我覺得其實真係真係大家文化唔同。唔係，即係個自己定位咧， 你有可能地理優勢咯。 因為其實我所知，日本真係會玩 FPS， 即係Xbox 主機遊戲咧，係好少少。我印象中冇幾個係會真係好同你好熱心地玩 FPS， 仲同你玩實況嘅。 真係就拍唔到 啊！呢個裏邊， 我好認真就係車槍球嘅，日本真係特別唔中意。 你就係嗰個問題啦，你即係特別用歐美為例啦，美國有啲咁嘅州份隨街即係。買槍好容易買到，即係槍就等於等 於，即對佢嚟講係生活一部分。 好簡單，好普通嘅嘢真係。 唔係對，唔係嗰個車槍球真係呢三樣都係佢好生活一部分嚟。 車應該唔講車，特別係歐洲會更加盛行，因為多歐洲車廠。 美國都係啊，因為講緊，喂，我而家去超市咯，揸兩個鐘頭車去超市。 係啊。 喂，你諗你冇車點得咧？咁你車本身就係你生活一部分嚟㗎啦嘛。 嗯。 所以對外國人嚟講，係啊，車係我生活一部分，槍做我生活一部分。 槍方面應該要 split 開翻啲先。好似 GTA 嗰啲咁，即係或者好 crazy 啲，唔係嗰種嗰啲， 或者 Doom Like 嗰啲，即係比較好暴力嗰啲咧，就係美國嗰邊，歐洲嗰邊咧比較主流。你類似 Rainbow Six 嗰啲，即係有啲叫軍事啲嘅，因為佢哋對嗰啲嚟英國法國咧，佢哋嗰啲特種部隊嘅文化咧好深入嘅。但美國嗰啲就唔中意呢啲，即係中意啲隨街亂咁巴嗰啲。 對我嚟講都分咗落車槍球嗰邊啦。 籃球咧就係歐洲就係足球啦， 足球 同埋有少少籃球。美國咧就係籃球加棒球咯。 即係咁啊！即係咁調翻轉，你日本其實你日本有車階級係好少噶嘛？你日本通常都係搭電車噶嘛，所以佢咪有電車高，但係佢唔會有佢 GT 係反而自己國內賣得唔好咯，就咁簡單啦。 都算係咁咯，但係你話如果 哇，我覺得係冇個直數噶啦， 純粹靠日本國內嘅銷量咧，係出唔到 GT 嘅。GT 係其實係要靠賣外國嘅， 一定 係 GT 係靠上頭壓落嚟。 或者咁講啦，車 game 咧。日本有嘅問題係佢就唔係會係 GT 咯，例如 Sega Rally 啊嗰批咯，地方買啲私界嘅私界系統啊。 總之就係因為佢哋呢個其實係一個生活文化唔同，即係我冇辦法睇，即係我冇辦法對你嘅主題感興趣，就係咁簡單嘅啫嘛。其實就係 即係又回翻之前我同傑特都講過，點解人中之龍會喺日本得，但係 GTA 係本唔係唔得，係去到某個位就即係其實。只係接受到人中之龍嗰類，但接受唔到 GTA 咯。 嗱，依個咧， 咁 即係隔咗層咯。其實真係去到一個叫做文化問題，就係喺 GTA 嗰套嘅美式所謂叫做黑幫文化咧，喺日本係佢唔係冇辦法理解。佢 有令我諗起我哋嗰次嗰個咩啊？明月條僆叫咩名啊？嗰個從係咪環生啊？ 環生好似環生昌義。 哦，你做訪問佢都有解釋過啦。 應該日本人咧，佢好難應該咁講就係、是、日本人佢嗰黑道極度文化同美式嘅黑幫文化咧，基本上兩樣，佢 看似相似但係完 全兩樣。嗱好簡單就係、是、我玩 GTA 即係當年即係好多年前俾氹咗我做工啦，做通叫苦連天嗰次啦。咁當時玩就嚇、那個僆仔懟冧咗自己大佬做大佬，即係喺 日本嘅極度文化應該係唔可能出現嘅，好奇怪。因為個僆仔隊咁大佬咧，嗰陣做反派嘅，然後咧主角就打嗰條友。因為喺日本人嚟講， 呢樣嘢僭越呢樣嘢個睇法 係。佢嗰陣就係咩？做僆仔係一路爬上晚星要做大佬，而大佬係而咧，如果你隊咁大佬咧，嗱一個即係叫大不道，跟住咧 士軍咯，等於當 係 以前嘅士軍啫。 美國就受你主意咯，美國就 啱啱好。你講呢兩個例子最簡單啊，啱啱調翻轉喺外國人中路係冇人買噶嘛。 嗯， 一樣嘅情況嘅啫嘛， 佢 buy 唔到日本人嗰種極度文化， 即係佢又調翻轉，佢又理解唔到人中龍入邊嘅劇情點樣走出嚟，更加唔好話啲在地化嘅啲嗰啲。 即係喺美國嚟講 ，GTA 或者係啲其實 GTA 好多內容都係比較類似《八面殺星》或者係《格夫》嗰類 game， 永遠都係咧就係話，永遠都係黑係黑，即係話咧，唔好講嗰啲咩兄弟情啊、父子情或者係咧老大情係， 留翻 我要做大佬就一定要食咗你，冇啦，冇第二條路。或者個主角就好慘就係咧。受盡委屈咧，就應該要報仇，因為咧又俾呢個屈，或者俾個條女咧無端端 發泄， 知嘢最多， 將遠都係咧含啊， 甚至係講到話係掛住真係名正上寫住 Godfather 嗰只 game， 都係一路爬上去爬上去，教父嗰所謂叫做咩啊？佢身邊嘅親信位啊，先有爬，即係佢係一路爬上去。但係你喺你人龍或者係一般講日本極度嘅片裏面咧，個主角唔係咁樣爬上去嘅，個主角就咩啊？个大佬俾人怼冧咗，跟住你就跟住咧就即身拆开， 似嗰啲君主嘅下边嗰个将军咁样， 系就系、是、就系翻翻以前封建帝制嘅时代咯，即系佢呢种点讲啊？呢种文化，虽然我哋而家冇咗武士，冇咗盔甲，冇咗，但系个 精神喺度嘛， 个感点话佢嘅思想方向都仲系咁样 咯。 即系就算好似睇《不夜舞》嗰度 Outrage 同佢第二集咁样咧，都系嗰啲。如果是啲即係試大佬嗰啲嘅，通常冇乜好下場。 係啊， 一定都係咧，就算報仇都好咧，一定要出師有名咯。 呢種叫赤，我叫做赤水七十四入七人性後群啊嘛，就係、是、你主君俾人侮辱咗，俾人羞辱嘅，成班武士衝入去，對方個大家就殺曬對方，然後集體切腹啊嘛。一即係好典型嘅日 GTA 五咧，三條友仔做世界呢啲嘢咧，好出唔到嘅。 好出唔到嘅，佢一可能就係你睇人龍，佢成個文化就係、是。作為一個黑幫，你係一路跟咗，跟住咧仲有啊，你打交係咩？有理由㗎，你唔係話隨便交交打，就係、是、我睇唔順眼，依係理由。但問題就係、是、唔會出現到好似 G A 咁樣，佢交隨便殺一條友，跟住坐架車搶咗佢架車走，唔可能出 咩人咯？係喺架行到架車開車門啦， 隨便夾一個 上埋車，跟住仲要攞個碌去硬佢啊！ 係啊，邊有咁難想象？ 即係佢哋冇辦法想象，因為影響力大家都知道，日本雖然冇個安全神話破滅咗，但係依然係好咩啊個治安好好噶嘛。 即 係 你 冇辦法想象呢個無法無天嘅情況。 去到啲有啲叫做大陸黑幫嗰啲位咧，即係有啲大陸人嗰啲咧，去翻啲可能比較鄉下啲，即係或者係唔好咁近東京嗰啲地方咧，都比好安全嘅，日本都。 所以佢哋冇辦法想像咁樣，佢哋係連想像都冇，更加唔好話喺入邊實現下呢個無法無天嘅情況。 所以 GTA 喺日本其實真係純粹一係即係玩呢只 game， 而唔係話對享受嗰種無法無天嘅嗰種解放感啊。呢句都係。 其實我仲有個再一個原因嘅，因為咧其實喺日本三六零入邊咧，唔係隻隻 game 有日文。就算你係日文字幕，未必係日文配音。就算你兩樣都有，你文化都唔會一樣，變成就係、是、大佬你要明白。 英國版咯， 日本人係好 Q 怕英文，你哋大家冇忘記呢樣嘢。 我同意啊，因為我都好怕英文。 因為啲遊戲通常應該咁講，今年唔知前一兩年佢哋做法就係咧，要趕時間。點樣趕時間？因為咧，你都知有時三六零嗰啲 online game， 即係有啲有得網上玩嗰啲係要 global 啦。咁如果我個 local 實遲兩三個月就冇人玩㗎啦。係。佢哋做法就係咧。盡量貼近外國版，一個禮拜到啊，有一兩個禮拜咧出咗隻原汁原味版先， 係 真係冇啦，乜都唔做嘅， 係 跟住咧就盡或者可能有英文字幕，但係 出咗先再執， 而日文字幕加埋日本語音咧就一定係會遲啲，但都會出翻 啊， 但係嗰隻咧反而好似頭先咁講，嗰隻啲人就 buy 啲嘅， 即係點講温度？你點講咧？只要係行出咗國外，語言障礙就一個好難破嘅嘢，而日本人係尤其是怕英文。呢、这個我真係，我覺得佢係驚英文驚到我嚇咁咯。我大佬，我啲英文都夠差。 佢依家好似令我氣啦。你睇西片啦，就算你日文字幕咧冇配音咧，佢哋都好抗拒，係 即 係配 住音， 要揾人配音嘅。 唔係日應該咁講就係日本人對外語係幾抗拒。就我所知有好多人係直情咩啊？佢係可以夠有一個笑話就係有個日本聲優，佢係一直以為成龍把聲係石原博也嘅，佢完全唔聽嘅，完全唔睇字幕版，係一直以為佢就聽石原博也配音版，所以咧佢一直以為嚇不聽第一次聽成龍嘅聲，佢係 成龍配日本配嗰個係 乜 嘢 啊？不成龍係咁嘅聲啊？即係佢咁好愕然嘅。 所以就係講緊語言文化呢類障礙，Microsoft 係冇辦法好有效咁打破咗佢咯。 即係佢適應唔到呢個日本嘅市場咯，就咁簡單。 相對嚟講，香港會好啲，因為香港始終對於 香港 呢 樣嘢， 香 港 文化 啫， 韓文都得啦，係咪先？ 香港人乜都得咯，問題係即係 最緊要玩到， 有字幕就得㗎啦。 最勾甜味之係冇字幕， 生肉 配音照殺， 生肉照食。 我哋當年你玩 DQFF 有 Q 字幕㗎， 有咁簡單咯， 就咁簡單啫。 全部日文字。 相嗱，反而一個就係FPS 或者 TPS 嗰類 game。日本我又覺得好難， 先咪講咗冇槍啊嘛， 唔係同埋就係、日本嚟嗰個智慧袋， 你唔使重複咁多次，就簡單就係文化分別，係語言障礙，仲有就係、是、廠商同硬件商之間嘅期待落差， 嗯， 即 係好大落差啦， 係咯，呢三即係佢冇辦法破呢三啦。其實嗱，老實講啊，嗱，如果你問我嘅話，我覺得你360你做多啲 girl game 咪得咯 ，girl game 大部分都 PC 嚟， 我都 係 咁諗 ，PC 二個360一定二個用嘅 PS3嗰個大公 司， 但係呢一個情況咪即係變咗有啲似 SS 或者係 DC 後期就係，可能嗰陣 girl game 即係唔好即係唔係得罪嗰句啦，5000-50000買曬冇㗎啦，永遠都係呢扎數。係。咁對部機嘅擴張係冇作用。 對佢擴張有冇作用？對佢站穩住佢有作用咯。咁最少仲有啲咁 啊。唔係要呢樣嘢啊嘛。 你 唔 係點解咁你咪變成高不成低不就咯？大嘅市場你有。 因為其實你發展嘅都係叫電腦 game， 即係講就 girl game 啦，唔好講更過分嘅 H game H game 乜 嘅。唔係，叫其實亦都未必係嘅。咁我都唔會期待佢會出乜學院嗰啲嘢。 喂，老實講如果有現任三部機入面有邊一部會出十八禁 game， 最有可能係咪 Xbox 先？ 但係我覺得會過唔到 Sessa 關咯 ，Sessa 啲有啲會嘈咯，即 係當年黑畫面啊，黑畫面咪得咯呢啲。 即 係 配音照 黑畫 啊，改少少咁樣啊。 係啊， 咪即係真嘅，即係似當年點解Saturn 同埋 DC 兼加是可以喺呢度撈得起，就係有啲人係想玩 game， 但係又唔敢，又唔好意思買部電買盒 game 翻嚟。 即係仲有好點解佢係其實點講話最有可能嘅平台係佢。咁你老實難聽講句，而家日本嘅宅文化有一半都係美少女文化。你 點知一半？ 我好保守 保守啊！ 唔係即係你打落呢個市場，未必會令你贏得日本，但係你最少你唔會需要撤退啦嚇。 六四開，六成係美少女，四成婦女。 好簡單，你而家走去問只 girl game girl game 製作公司邊最容易做啲，佢一定答你360。呢個 直接將個 PC 版拉過去啫， 唔係幾乎係拉過去 啦。甚至感覺講句無關講句就係、是，你出大堆婦女 game， 主打佢出眼鏡，保證殺曬。 有但係你有一個問題啦，嗱，Microsoft 美國嗰邊唔明你呢啲嘢，即係覺得佢點解要俾你出先？跟住日本嗰邊咧見到，佢覺得可能即係諗住要聽，即係要聽老細話，我就要做啲 大 路嘢。喂，應該要出 Sonic 啦，應該要出呢個Bioshock 啦，係呢類 game 㗎嘛。 問題就係你主打係最尖端嗰批人，跟住你想抗嘅就係，你既然冇辦法錯位叫講大，你就集中某一個社群啊嘛。 咁你就做要，咁你贏唔到對方就要做錯位競爭，呢個一定噶嘛。嗱，你高不成低不就，大市場你做唔贏，細市場你唔肯做，咁咪衰咯。 喂，好簡單，點解任天堂你啲 game 咪鬧到咁趴㗎？任天堂啲攞點咧就係、是。佢主打就係咩咧？一啲從來唔玩 game 嘅 家庭 啊，僆仔市場。 但係講翻任天堂，而家又去翻 Wii 當年嘅問題就係啦，冇錯，任天堂嘅 game 掂賣到。你睇翻 Fat Party 嗰啲啦，又係全部基本上係重複翻 V 嗰時嘅問題， 啊， 真係好慘。 任天堂獨大咯，變咗 係。係任天堂就另一個問題啦，我哋翻 即係另一個問題啦。 我得啦，得啦之後。 即係所以就係講緊，其實係一個一連串嘅策略錯誤，佢冇理解到呢個問題嘅根癥結所在，佢然後慢幹，咁你咪衰咯。 同埋事實上啦，講依個係算係題外話就係。Xbox 個造型咧，係我好難想象日本人會中意咯。 哦，呢個唔關事。 好過上一代啦，360幾好啊。 但係問題而家係個 Xbox One 又衰翻 嘅。唔使咁講，點解講 Xbox One 好簡單？你睇個樣都話咯，嗰陣時最先公布，啲人就講一樣嘢啫。呢個睇就知，唔會打直牌，一定係打硬牌，因為呢一家個 set up box。而 Xbox One 由宣布佢嘅 feature 到曝光部機啦，到而家為止見到嘅嘢都係，即係有啲嘢我唔講得啦。總之就係呢部機。你可以視佢為一部可以打機嘅 set up box 得噶啦，你唔好當遊戲機。我只係講咁多。 呢個就係點解佢PS 3做唔到嘅嘢，佢做到，所以點解喺成個 overall 市場入面啦，其實360個市場佔有率其實比上一代係進步咗好多噶， 好多好多。 尤其喺美國嗰邊，因為用一個好簡單嘅例子，棒球同埋籃球嘅即係 real time 啊嗰啲 database 嗰啲嘢咧，佢真係有好多 subscriber。嗱，佢由你由呢一方面起啦，再加 Netflix 嗰啲即係網上睇電視啦，呢啲嘢咧喺 PS 3甚至可能新一代 PS 4都好 都係追唔到嘅。佢知道呢樣嘢係去嘅本錢，所以就企穩啲呢個 point 先。遊戲機嗰啲咧，咁嗰陣你買咪買咯，唔買 唔係佢哋放個 channel 喺度，你就得閒做下廣告，你撳過，好似幾好玩嘛，咪科水。 係因為而家Xbox One 佢勁入邊嘅咧，佢遊戲同埋去另一個 channel， 即係兩個 channel 嘅 swapping 咧，係基本上係 seamless 嘅。打下機去睇電視，再翻轉頭咧，基本上你睇唔到分別。即係當然係個咁喺 好流暢啦，最 好勁嘅頻寬啦，而且有啲。即係你冇講啦，即係唔方便講。即係 demo 睇過就話係好勁啦。咁當然可能話，即係日本人都唔受，香港都唔受。人哋咪做你生意啊嘛。 未必係唔受嘅，嗰、那個PS 年代已經係由 PS 第一代 PS 啊，已經係講緊 set up board 呢個概念，講到現在 PS 4都係做唔喐。 我覺得唔係冇技術問題，都係佢做少邊樣嘢就係傾唔到啲 content 翻嚟咯。你 應該講就 Sony 佢唔知點解就其實 Sony 佢擁有好多呢啲所佢自己資源，但 係啲媒體應該都唔差嘅。 又係一直以嚟 Sony 本身個 copy 邊個問題咯，又係自己內耗啊嘛。咁攞年啦講咗，呢個係問題。 佢整合唔到兩邊啊嘛。 嗱好簡單，喺作為一個叫機頂盒啦，Microsoft 佢本身係傾花咗好多時間搞嘅。同樣而咧喺音樂方面 ，iTunes。差不多叫傾曬貨，已經開咗個，即你話早期啲唱片公司唔肯搞其實去到近呢幾年，差不多唱片公司都知道，你淨係靠賣唱片係撲硬街嘅。 嗱，而家再新一啲唔係玩賣歌啦，知唔知而家？而家係玩呢、這個即係 Internet Radio 噶啦，啲人唔賣歌啦，係直頭咧，subscribe 咗一個月費，中意播乜播乜，因為咧，而家啲人咧連逐首歌係買都懶啊。而家係嚴重到咁樣， 隨手聽。 係啊，其實你香港 KK box 嗰啲類似， 大家都係中意任即係無限制咁去、去聽嘢。 唔係， 我中意聽聽咯， 覺得抵啲咯。 咪應該咁講就係、是，佢去呢、這個更加就咩？佢係佢我聽可唔聽，佢都冇話特別想聽乜嘢音樂。總之就開咗啲撳個 icon 咁去聽，聽完算數。 好簡單嘅啫，蒲飛係永遠貴過你就咁點餐，但係大家都中意食蒲飛咁解啫嘛。 因為有得揀喎。 即係嗱，講翻機頂盒啦。日本機頂其實佢 日本唔流行機頂盒，人哋佢哋嘅所謂機頂盒就係佢部手機，因為佢哋已經有一部娛樂終端響樹、一部冇即除咗打機之外嘅娛樂終端已經喺佢部手機， 個重心喺手機度， 所以佢哋需要一部 set up box。所以呢個亦都係點解？ 日本啲電視機其實已經好多嘅 set up， 已經加入咗 啲本身有啲類似叫做係咪啲 WoW 啊，或者一啲BS 嗰啲、其實坦白講，你淨係睇基本嘅。數碼 channel 啦，或者一啲叫智慧星嗰啲咧， 即係佢媒體， 其實你睇唔曬， 打穩咗， 都唔一定要再去揾 WoW 啦。 我依家就係講緊你呢個 set up box 做到嘅嘢，其實日本大部分去咗手機度，咁你佢正正經經一個做一個 set up box 喺度咧，就變到好戇居啦， 變成， 多一個 咯，變咗係呢個市場啊嘛， 係啊， 變咗就係 Microsoft 佢用住最有，本來佢認為最有威勢嘅嘢。殺日本度就本對， 唔係係佢未佢冇從來冇諗過市場，因為佢可能佢一要摸佢就冇諗過，要摸佢知道呢個市場唔 啱。我覺得咧 ，Xbox One 咧喺日本咧，佢都係覺得為出咯咁嘅就，即係我覺得佢已經唔在意日本咩成績，因為佢根本都唔睇重你呢個市場。 日本呢個市場太一難， 佢 講嘅就好笑嘅事，你聽啦，聽完就算啦。即係美國啦出咗啦，同埋十幾個國地方啦，你都知日本直頭係。second launch 都冇噶嘛，淨之仲係話係2014年唔知幾月有機會啦。 嚇， 隨時可能誇張啲咧。如果同你講香港快過日本，你信唔信？ 信咗。 信啦。 香港就話 即係日本都係 日本， 我覺得。 即係問題，佢根本都唔當呢部遊戲。 唔係對現在嘅 Microsoft 嚟講，日本市場已經係一個進不能攻、退恐人笑嘅情況。 但係可能唔出邊，因為你唔出邊人笑。 唔係進不能攻、退恐人笑，咪雞你雞 即係都要死氣 嘅。因為嗰陣你 係咪 出堂堂全世界所向無敵，你日本竟然唔出你好樣衰啊嘛？ 一個死角 頭痕啊！ 對，就係咁，所以佢咪基本上，我覺得佢已經放棄咗咁滯啦。 即係叫做呢個冇辦法，始終你真係日本，即係嗰句啦。頭先我講文化問題，喂，又對錯嘴型。 日本鎖國， 我應該咁講就係鎖國，我覺得 唔係主動性，就某啲行動嘅鎖國，係佢其實佢 本身 心態， 唔太接受外國， 佢嗰 個心態鎖國。 日本人或者日本公司本身嘅 DNA，、 就是、 即係本身已經有咁嘅文，咁留住 個精神 鎖國，或者我會咁話，係 拒絕接受外國文化。 或者我覺得呢樣嘢反而我會諗下就係。你嘅文化，你本土意識，你應該本土味唔能夠太重，因為我講就係有味。 唔係佢唔係意識到呢個人係本土，所以我買，而係覺得，而係佢接受唔到外國嗰種。 呢啲係神經反射嚟。 因為最大問題就係、外國公司日本撈得好掂嘅，我隨便入到一堆啊嘛先走啊嘛。我覺得係純粹呢個叫做乜嘢就係、是。 遊戲本身其實係一個比較 culture 性嘅問題，即係會更加強調兩地文化語言。但相比講簡單就係 Apple 啦、Starbucks 啦、蘭奴啦，依啲喺日本留翻就係你未入日本，你去要揾一間美國企業撈得好風山水氣，隨便一堆嘅。係問題就係 Microsoft 唔掂。唔係 Microsoft 遊戲機唔掂喎，佢 Windows 係殺曬，當然 Windows 九五一出咩9801啊 ，MH 全部殺曬。 用 Windows 九五你做咩可以用啫？ 咪當然仲有， 當然仲有 PC 九八嘅。 係仲有九八啊 ，MH 左右。 我用個例子就係好簡單嘅啫，等於你阿爸阿媽嗰啲，即係佢唔係因為米飯係本土嘢，所以佢中意食，而係佢成世人就係食米飯，食佢係食唔慣漢堡包，食唔慣薯條，就係咁簡單啫嘛。而你麥記又做唔到一件佢哋滿意嘅產品，無論係飯又好，無論係一件佢哋會食嘅薯條都，佢都做唔出嚟。 咁你咁 咪變 咯？即係話下一個 generation 即係要取代到 home console 或者呢個收台機。其實應該就係 iPhone 或者係啲 Android 嘅手機，而唔係 Xbox 咯。 反而真係手機，佢手機 同埋手機，唔係手機一樣嘢就係手機佢喺日本咧， 手機冇日本嘅嘢啊嘛。唔係你功能手機已經死曬㗎。 啱啱講就係日本嘅smartphone 係日本前一代嘅手機，即係話係 功能手機 變咗咁咯， 係咯。是全部刮晒俾係應該講，你刮晒刮一半到啦。 刮晒係刮到連我而家玩緊啲手機網頁 game 啊，都唔再 support 佢哋啦。即係去到咁嘅地步。 其實好快就係一年之內咧，其實應該咁講，兩年前你日本都仲見到都唔少人用接機嗰啲嘢嘅。 PSS 仲有嘅，唔係即係啱啱香港仲有人用。 而家佢退手到好似抌風。 你去個 DJ 嘅時間，你今年同我一齊，你先搭車，就算嗰部唔係一部 iPhone。 Android? 都係一部 Android 機， 我都唔係咁嗱，真嘅，我見到 可以係 softband 出嘅，可以係 sub 出嘅 Android 機，但係就唔會再係功能手機。功能手機日本已經退手到好似我哋而家登峰咁，你啲阿媽阿爸、啲阿叔阿伯嗰啲， 即 係 用 慣 嗰啲， 或者要學生買唔起 iPhone 嗰啲 3110， 點解買唔出阿媽啊？嗰啲月費包埋零機架 iPhone 大佬， 咁係， 即係同樣嘅情況，係完全相同，因為。呢、这個日本嘅市場冇咗意義，你要日本係完全冇曬市場啦，咁佢就有可能會接受嗰個嘢啦，係咁嘅情況 咗咯。所以咁諗就係、是、我已經即係討論即係分析嘅死因啦，其實變成咗就係本來文化問題變咗就分析 Micro S 文化問題，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原因，但係唔係啊？ 係咯，呢、这個死因分析其實真係主要真係文化啦，同埋對即係嘴叫做嘴型對錯咗，或者應該 好多嘢想可以做到，但係佢做錯咗咯。 即係咁講就係點解 Apple 點解 Windows 可以 Apple 可以佢唔得咧？其實真係呢個係幾有意思問題。 因為你用翻 Apple 嗰樣嘢出嚟嗰陣，佢係 unit 啊嘛，但係你遊戲機。我唔玩你 Xbox， 我仲已經市場上有兩樣我可以玩，以前三樣添， 同埋 你冇一個突破位啊。 同埋一樣嘢，你手機已經又搶咗批， 唔係嗱，我諗 呢個係 Xbox 360出咗之後嘅事嚟嘅。 嗱，我記得好多年聽蔡瀾強講過就係、是，要贏日本人咧就係你做到嘅嘢日本人做唔到 ，iPhone 日本人做唔到，Windows 日本人做唔到，你由中流跳落嚟。日本人做唔到，你做唔到，你做唔到，佢做到，佢你服佢，你服佢噶啦。日本人就系呢种性格啊。而好啱就系、是、我有 PS3， 我使乜要系 Xbox 360啫？就系变成咗咩？日本人做到嘢，佢唔会 buy 你。即系我记得我几年前我有一次同一个我喺读书嗰时同一个波兰同学讲，佢问我点解我话你搵工会容易过中国人学生？佢问我点解？我话好简单就系、是、你除非你一个鬼佬一个日本人摆喺度。你估你大家條件差唔多，你估日本人請邊個？跟住我同學即刻唔出聲，點樣點頭咁樣啫嘛。就係、是、你做到嘅嘢，日本人做到嘅話咧，日本人唔會騷你。但係你部 iPhone 擺出嚟，日本啲手機全部死曬。跟住你部 Windows 九五咩 Kickstarter 嗰啲前嗰啲咁嘅字嗰啲咁嘅 command line 全部死曬，就咁簡單啫嘛。你做到嘅嘢，日本人做唔到，仲領先人哋幾個馬位嘅話，你咪殺曬咯。日本啲沙發咁樣咪掃曬你啲茶餐嗰啲咖啡室咯。 唔係，所以日本就通街有一大扎老闆沙發咯。 咁就另一回事啦。 好翻另一回事啦。好啦，咁今個其實差唔多啦，討論到差唔多揾咗結論。 不如我哋依班再講啦。結論就係 Xbox One 啦。咁我當佢真係會日本出啦，你哋有冇啲咩條明路俾佢咧？ 嗯， 出 Go Game， 又係嗰句。 我講先，我聽過 Go Game 係。咁啊， 又係嗰句。 唔係，同佢即係我都係同你好難嘅，因為其實冇乜點感。 哇！真係個大 細。即係佢同唔係一定講出 Go Game 咁細嘅，可以同成個 ACG 文化結合翻。 佢打抽佢系咯， 主要打佢咁佢就有機會啊，因為佢呢個先係佢最根本嘅支持者嚟噶嘛。 啊，因為 寫嗱我只係講句寫本逐末嘅主機係永遠都會失敗。 嗯， 即 係可能就係最簡單，你出鬼出眼鏡啊，出咩 Angelina 嗰啲咩，即係出喂真係㗎，唔係講笑啊。因為而家婦女市場日本大家係發現到喺個大金礦。 跟住我問你啊， 感覺得㗎啦。 點解我要出 Xbox One 版唔出 PS4 版啊？ 好簡單嘅啫，開發成本對一間你賣幾千幾百隻就已經平成本嘅幾個 game 廠好細廠啦， 我唔使再轉啦， 轉去 PS4 個 櫃庫係 好辛苦嘅事。而家 PS4 咧同呢個 Xbox One 都係 X86 啊 ，Gitcher 啦已經。 X86 但係唔代表佢入邊嗰嚿嘢係咪啊？係咩？ 你寫我，你寫 OS。 你 X86 依然放嚿撚嚿 Linux 入去一樣都係死嘅啫嘛。 但問題就係。Xbox One 肯定係 Windows， 好簡單啫嘛。你將啲你同啲啲細嗰啲由嗰電腦 game 廠講，叫移植，即係低 翻嚟喎。聽人睇翻即係我諗嗱，用 Indie game 為例啦，因為 Indie game 即係一般啲細嘅開發人都做到嘅嘢，即係我諗開發難度唔會太高啦。up to now 嘅Sony 對 Indie 嘅嗰啲 developer 嗰個照顧程度咧， 唔好意思，係獨立遊戲嘅指嘅， 係啊，係。關注佢哋 細細廠商 多過，唔係嗰時好多，即係變咗其實而家 Sony 已經立曬啲 indie 人啦。 就係講緊 Microsoft 唔識佢唔識佢啦，即係日本嘅你外國有獨立遊戲嗰個，其實日本都有個同人哋遊戲市場嘅，但係冇任何人理過佢哋嘅，係由得佢哋自生自滅嘅。而佢哋絕大部分用 PC 為基準，其實而所呢個 Microsoft 係比對家係 更加 有優勢，但係佢唔即係點講啊？如果佢係咁醒目嘅話 ，Xbox 360贏咗 PS3 好耐啦。 即係你講。唔係，即係用毛澤東嗰句咯，城市包唔係農村包圍城市就係、是、你嗰大堆 girl game 啊，美 獨立遊戲同埋遊戲細，即係總之細啲細啲。 你叫其實將個波交翻俾嗰啲細廠去搞，就唔好自己 emoff 落去。 係啦，你相信應該咁講就係、是。 不過嗱，我要講我要咩啊？其實 Xbox 係有做過扶植獨立遊戲嘅嘢㗎，不過唔知係佢條文太霸道啊。即係眼光唔得啦，基本上咪係死曬嘅，因為香港最少出過三添，係會幫 其中一個係咪算唔算？ 唔開名，即係但係結果就係因為佢條文太霸道，啲資源唔到位，佢哋都係做唔 到。因為呢個年代更加唔會諗啦，我出咗 App game 好過啦，係咪先？ 係咯， 唔係當然啦。 所以就係 翻到轉頭啦， 你本身就係你用講應該講消費力好強嘅市場就係。你話即係抽葉係啦 ，Kiba 係嘅 game 啊，或者時代係嘅 game， 你打到嘅話，你起碼一樣嘢就係你做咗一個叫做咩，人哋買依個 game 你就揾你咯。 依家先講喎，唔係而家冇得諗啦，我不如出 app game 啦。 係咯， 可能有啲 too fucking 呢個。 其實我覺得佢哋真係翻到轉頭㗎， 即係佢冇呢啲佢錯失嘅機會就冇。 我諗下， 你諗下啦，如果你話嗰啲假設 girl game 嗰啲都係靠張畫或者簡單配嘅語音。其實 App Game 已經做到曬啦， 係啊， 入最痛最搞笑 App Game 唯一係真係真話， 而家 Android Game 係我竟然有一間係學乜嗰啲即係嗰啲Lucky Game 咧，跟住有 Android 版，我講死啦，我咪應該買 Android 咧。 即係點講咧？我唔肯定啊！呢個嗱即係如果 Microsoft 真係聽完之後衰 Q 咗，冇嚟揾我算賬。我唔肯定佢仲呢個市場佢仲有乜做，但係如果佢連佢唯一優勢都唔嘗試去把握嘅話咧，咁你叫佢點佢點贏咧？佢既有優勢喺日本行唔通， 根本依家 有可能嘅優勢 又唔做。頭先講過 App Game 即係開始侵蝕翻個 console 嘅市場咧，其實即係劣勢中劣勢。 呢個就另一個話題，有機 會。呢個係連任天堂 和 Sony 係啊，就係、是、話即係任天堂 Sony 都面對劣勢嗰時 ，Xbox 再低啲嗰時，佢點算咧？ 呢個就後話， 所以即係佢唔去話，根本冇機會。 係啦，另一個話題啦，呢個就 有機會再講 啦。咁今個禮拜都差唔多超咗好多鐘啦，因為太多嘢講，我仲心願冇嘢講添。咁好啦，咁今個禮拜到此為止啦，下個禮拜再見，拜拜。